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不，这可不一定，我们还是有机会的，这也是我将你商量的原因。我想让赤火学院放弃总决赛的资格。 啊？为什么？你们能够进入总决赛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就这么放弃了？ 当然不是随便放弃，我想让赤火学院与你们神风学院结成联盟，我们共同组成一支战队参加后面的总决赛。 这似乎不合适吧？我们分别代表一种元素，先不说合为一体后代表哪所学院参赛，但是大赛组委会那关恐怕就很难过。 这不是你需要担心的问题，我只是问你，你愿不愿意？ 当然愿意。如果我们两个战队真的能够融为一体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够做到所有参赛队员全部超过40级，而且可选择的组合也会增加许多，绝对可以和那些强队一拼了。 既然如此，剩余的事就交给我办吧。麻烦你回去说服你的同伴和老师，我们赤火学院可以放弃这次的荣耀，以你们神风学院名义出战。至于如何加入也很简单，我们暂时转学到你们神风学院就是了。赤火学院这边我可以做主，院长是我父亲，我们演练的时间不多，只有路上这剩余十几天的功夫。这件事你尽快和你们学院的人商量，如果没问题的话，我们就要开始练习配合了。你既然能够创造出第一个魂技，那么或许我们就能创造出第二个。 像你们之前在比赛中所使用的那种团队配合融合技， 虽然并不是真正的武魂融合技，但只要配合得好，我们的实力就能令所有人震惊。 我只是担心大赛组委会会找麻烦。 哼，我们转学他们也管得着吗？至于名额问题，我会解决的，说服武魂殿并不困难，只要我们向那位白金主教表示在这次大赛结束就加入武魂殿，他们还能有什么阻拦？ 风啸天突然静了下来，凝视着火舞的双眼。 你看我干什么？ 火舞，你真的就那么渴望胜利吗？为了胜利，你知道自己要付出多少吗？ 我不但渴望胜利，也渴望自己变得更加强大。如果连一点机会都没有，我失去了信心，以后还如何修炼？我只是问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走这条路？ 我愿意。不论你做怎样的决定，我都愿意陪伴在你身边。但是，有一点我要声明，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在大赛结束后，我可以和你一起加入武魂殿，但我却不能左右我的伙伴们。 火舞看着风啸天，眼中突然多了些什么。他当然知道风啸天在神风学院其他队员们心中的地位，以他的影响力完全可以让他的伙伴们一同加入武魂殿，但他却并没有这么做。火舞突然发现风啸天身上竟然有着这么多以前自己没有注意到的闪光点，虽然他的实力不如唐三，但相貌却比唐三英俊的多了。一时间火舞不禁有些吃了。继续赶路，神风学院和赤火学院在短时间内达成了秘密合作的协议。史莱克学院众人这段时间过得倒是很惬意，每天他们都聚集在马车上进行修炼。戴沐白因为刚升级不久，和弗兰德他们一起处理外面的事，对他们来说配合已经不需要过多的演练，更重要的还是魂力的提升。经过这么多战斗，这些本就是天才的少年们除了实战经验之外，魂力也都有着长足的进步。几天的时间已经达到瓶颈的他们先后突破，除了小五还在39级的瓶颈之外，其他人都突破到了下一层。目前史莱克七怪的等级分别是邪眸白虎戴沐白45级，大香肠叔叔奥斯卡42级，唐三43级，马红俊42级，小五39级，宁荣荣42级，朱竹清42级。只看等级或许并不会给人太多的惊讶， 但如果结合他们现在的年纪，却足以震惊任何魂师界的强者。年纪最小的朱竹清才14岁，年纪最大的戴沐白也不过17岁，奥斯卡16岁，唐三也还不到15岁。这是一个怎样年轻的队伍啊！他们完全有能力参加下一届的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五年之后，他们又会达到怎样变态的程度呢？这连大师都无法判断，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擅长创造奇迹的人。一路上走得很平静，十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前往武魂殿的路途已经过去了一半。有500名皇家骑士团这样的队伍护卫，足以堪比任何皇亲国戚。所到之处，任何城市无不以最佳形式进行接待，路上更是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今天是赶路的第11天，史莱克七怪中依旧保持修炼状态的就只剩下了小五，他距离突破40级已经很近了，其他人都不愿意打扰他，将整辆马车让给了他一个人。现在众人都期望着小五能够在总决赛之前突破瓶颈，然后尽快寻找一个合适的魂兽获取魂环。只要小五也进入40级的境界，史莱克七怪的实力又会产生整体提升的效果。 戴老大，你怎么老看那些骑士啊？难道你想成为一名战士吗？ 我们战魂师本来就是最好的战士，有什么好羡慕的？我只是观察观察他们而已。皇家骑士团不愧是天斗帝国的王牌，不但军容整齐，而且纪律性极好，一点没有骄矜之气，这太难得了。骑士虽然只是最低等的贵族，但出身皇家骑士团，他们在天斗帝国的地位是相当不凡的。这一路上能严于律己，完全是平时训练的成果。 哎，行了，你怎么说的跟自己是个军事家似的？我可不想听这些。还有十天的时间呢，戴老大，咱们在队伍里转转怎么样？虽然参赛的女魂师数量不多，但大部分都是极品，尤其是天水学院那些，更是极品中的极品。别告诉我你没兴趣哦！ 闭上你的乌鸦嘴，老子是正经人，从来不干这种事。 哦，明白，我明白，你是正经人。下次我说的时候，一定小声一点。 你信不信我拍死你？ 戴沐白已经清楚地感觉到两道寒光烁烁的目光落在自己背上。这些天他和朱竹清之间的关系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令戴沐白充满了兴奋。但他可清晰地记得当初朱竹清在营地中对他说的话。他知道朱竹清绝对是可以说得出做得到的人。戴沐白背脊不禁一阵发凉。正在他准备到朱竹清身边去解释几句时，突然一股阴冷的气息从不远处传来。他们这支队伍走的大都是官道，只有在能抄近路的时候才会走一些偏僻小道，而此时正是抄近道的时候，身处两座不高的山丘之间，从这里穿过去据说能节省几十里的路程，这阴冷的气息是从小路两侧的山上传过来的。感觉到的自然不是戴沐白一个人，皇家骑士团带队的大队长大喝了一声： 所有人警戒，有情况！ 护卫在众魂师身边的皇家骑士团成员立刻举起了自己手中的骑士长枪。就在这时，无数落石如雨点般从两旁山丘滚落，这些落石不但出现得非常突兀，而且也非常整齐，飞快地朝着下方而来。眼前的地形对于整个团队来说非常不利，皇家骑士团那位大队长赶忙下达加速前进的命令，而那些落石也都交给了皇家骑士团的成员。这个时候就显示出了皇家骑士团的整体素质，虽然他们并不都是魂师，但整体实力却非常强悍。两旁的山丘并不算太高，落石的重力并非无法抗衡，皇家骑士团的骑士们纷纷后退几步，只留下中央能够过人的通道，手中的骑士枪高举，面对落石迎了上去。枪动石落，他们就利用自己手中的长枪不断将一块块飞坠的石块挑到一旁。500名战士的长枪组成了一道钢铁防线，在如此不利的地形中，短时间内他们竟然没有让一块石头从自己身前通过。看到这一幕，先前听了戴沐白的话还有些不以为然的马红俊也不禁震撼了。15所魂师学院在带队老师的带领下飞快地朝着山丘外移动， 为了速度更快，他们抛弃了马车，所有学员下地急行，只要先离开眼前这不利的地形，就没什么可怕的了。现在每个人都很想知道，这连皇家骑士团都敢袭击的究竟是什么人。这里可是天斗帝国的地盘，难道真的是土匪吗？那他们没长眼睛吗？小五的修炼不得不终止，史莱克七怪加上四名替补队员紧随着柳二龙和弗兰德快速前行。柳二龙本想冲上山包去厮杀一番，却被弗兰德给拦住了。 弗老大，你干什么拦我？这些不长眼睛的毛贼，让我弄死他们多好。 事情没那么简单，难道你不觉得奇怪吗？天斗帝国虽然也有一些大的盗贼团体，可他们的消息也灵通得很，我们这样一支队伍也敢有人袭击，他们凭的什么？看山上的落石，显然是早有准备，并非无意而为。先不管他们想干什么，我们保护好孩子们才是最重要的。小刚不在，我们无法发挥出最佳战斗力，守护在孩子们身边才是最重要的。 听着弗兰德的话，柳二龙也不好反驳。皇家骑士团渐渐地开始抵挡不住了，一些特别大的巨石已经砸向了队伍之中，这时候就显示出了魂师们的实力。这些天斗帝国各大高级魂师学院的精英们根本没有任何慌张，各自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将辅助系魂师护在里面，强攻系和防御系顶在外面，石块飞来立刻就会被击碎，甚至没能影响到队伍前进撤离的速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